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 我是孔沙迪，记得点赞哦。 第九集，换同桌。下午，孔沙迪过来找丁宪说话，身子半搭在他的桌上，劝他：“ 哎，你真不回去啦？” 课间，同学们的说话声闹哄哄的，可偏偏周思月半开玩笑跟人调侃的嗓音，还是能够穿过人海，这么直戳戳地飘进丁宪的耳朵里。他耷拉着脑袋伏在桌案上，笔在草稿本上无意识地涂涂画画，表情倔强。 不回去。 哦。 孔沙迪伸手拿过他的草稿纸，小声惊呼：“ 嘿，哇，那你写他名字干嘛呀？” 丁宪猛地惊醒，整个人从位置上弹起来，朝孔沙迪扑过去，劈手夺过他手中的草稿本一看：“ 哪有什么名字啊？一堆鬼画符而已。” 嗯。你心里有鬼。 你好烦啊。 哎呀，我呀只是想提醒你，近水楼台先得月，你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是你的损失。那个邓婉婉一看就对周思月有意思，到时候人被抢走了你可别哭啊。 他俩要是成了，我到时候在校门口放俩大礼炮，就当感谢邓婉婉同学牺牲自我为民除害了。 哎呦，是吗？那我得赶紧买张板凳，过几天去校门口看礼花去。哎，他俩现在聊得可好了，邓婉婉还约了他一块打游戏呢。 哪去了？ 最后通牒啊，明天赶紧给我搬回来，我实在是懒得听我身后坐着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鸟。还有啊，你不赶紧趁着一个月培养培养感情，一个月后老搬一排座你更没戏。 不搬。 丁宪倔得像头驴，孔沙迪气得正要瞪眼，就看他慢慢坐直，低头诺诺地补了句：“ 是他让我们别回去的。” 呦呦呦呦呦呦呦，你俩这是夫妻吵架啊？你看啊，你们现在像不像那个你要出去了就别给我回来。这话你妈肯定经常这么跟你爸说吧，之后你爸回去了，你妈还不是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话虽然这么说，可每次都是夜晚闲憋不住给父亲打电话，父亲才从朋友家搬回来。丁宪慢慢回过头去，周思月穿着一件黑色 T 恤，松懈地靠在椅背上，心情不错地跟宋子琪聊天，说到兴起时露出他平时惯常的懒散笑容。少年的牙齿白又整齐，笑起来眼尾微微上勾，晚霞在背后，绒绒的头发沐浴在半透红的余晖中，整个人似乎在发光。丁宪忽然想起一句话：“你是无意穿堂风，翩翩隐山红。”有男生趴在门口叫他放学去打球，他淡笑着回头说好。有路过的女生忍不住往里头多看了两眼，周思月恍若未觉，只顾着跟宋子琪闲聊。 哎，又来看你的？瞎说什么？ 还真有女生是来看他的，不过那时也不敢做什么，就借着来找同学的名义躲在后门口偷偷看两眼，然后悄悄打听。 同学，他是周思月啊？ 同学们起初还挺有耐心的，打听多了最后直接说：“ 哎，看见门口那个男生了吗？对，就是我们班周思月，还没女朋友。” 哎，谁问这个了？ 女生嘴上这么说，可心思全写在脸上了。宋子琪说：“ 反正周四月这人就是跟谁都能交朋友，他平时看的闲书多，碰上什么话题都能说两句， 有人问他也愿意答。人确实高贵，但一点没架子，跟谁都能聊，有时候跟胡同口那张哑巴都能说上两句。他朋友多，所以少丁宪仪都不少。 丁宪跟邓婉婉换了座位，周思月依旧跟人谈笑风生，并不影响他分毫，就丁宪一个人在这兵荒马乱。话虽这么说，但很快丁宪就后悔了。原因是有一次他没带语文书，想和何兴文拼一本，但是何兴文没理他。丁宪以为是他不喜欢跟人拼一本，也不敢再麻烦他，就这么傻愣着撑了一节课，期间还被语文老师点了一次名。课间丁宪去了趟厕所，班里发一本刚到的教材，何兴文给自己拿了一本，没给他留，就直接往下传。等第二天上课用书的时候，丁宪怎么都不记得这本书发了，结果同学们一个个从桌板里抽出新书，他才惊讶地问何兴文， 这书什么时候发的？ 昨天。 你没帮我拿？ 忘了。 怪不得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别在这削铅笔，灰很大，你去外面削。 丁宪只能站在教室后面的垃圾桶边上削，没有桌板的借力变得极其困难，一不留神手指刮了道小口子。 好疼啊。这么一比较，那只孔雀虽然平时拽拽的不理人，但发书的时候都会帮我留一本。我不在，老师布置的作业，他也会特别提醒我，也从没嫌过我的铅笔灰。忽然觉得，周思月真是春风一样的同桌。 他想了一会儿，又歪着脑袋问孔沙迪：“ 你说，我现在跟邓婉婉说换座的事儿？”他能答应吗？ 呵呵，你想多了，人家现在好着呢，上课讨论讨论题，下课讨论讨论游戏，哪还有你插足的地儿啊？人家周少爷哪还缺你这么一个红颜知己啊？ 去去， 死鸭子嘴硬。 丁宪红着脸把孔沙迪轰走了，觉得这人忒烦。 谁是他的红颜知己啊？谁要当他的红颜知己啊？他就是跟张翠翠、李莺莺、王艳艳一起吃饭、写作业、逛街也不关我的事儿。 此刻窗外蝉声鸣鸣，但在丁宪听来一点都不悦耳动听，聒噪得很。他的小心脏被七上八下地吊在空中，怎么都不安。他烦躁地伏案，下巴搭在桌上，像一条垂头丧气的流浪狗，清澈的双眼咕噜噜的，一会儿看看左边的何兴文，一会儿看看右边的女班长，可怜劲儿的。他悄悄回头，视线投向最末排那位大少爷，插着兜和宋子琪踩着点踏进教室，毛茸茸的头发像个稻草堆，乱得让人想给他狠狠揉一把，可偏偏这种凌乱无序的慵懒帅最勾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少年，即使轻狂依然神往。周思月拉开椅子坐下，长腿随意地摆在桌下。宋子琪转头无意地说了句： 思月，咱们周末去游戏厅吧。 周少爷靠在椅子上晃了晃脚，没有答话。身旁的邓婉婉猛然抬头，丢下笔，激动地说： 哎，好呀好呀，我知道有一家，我可以带你们去。 宋子琪眼睛一亮： 行啊。 说完两人齐齐看向周思月，不等他发表意见，前方有人转过头拍拍邓婉婉的桌子： 邓婉婉，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啊。怎么了沙迪？ 孔沙迪忽然往丁宪那个方向看了一眼，结果就导致正架着胳膊聆听的周少爷也下意识地随着他的视线扫过去，恰好在空中捕捉到了丁宪呆呆的小眼神儿。丁宪来不及躲，就这么生生撞上了周思月冷淡的视线，忙仓皇失措地转回头，动作幅度有点大，刚好跟俯身捡笔的何兴文砰的一下撞了脑袋。 丁宪疼得眼前直冒金星，揉了揉脑袋。周思月勾了勾嘴角， 果然蠢。你怎么这么烦啊？ 对不起啊。 何行文解题解了一半，卡在至关重要的一步，怎么都写不下去，心里本来就烦。丁宪这一下是碰了枪口了，他直接拿丁宪开了刀。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更精彩。